夜幕下有一个人伴我与钢琴外坐，静静地独奏起那年跟他最爱听的歌。默默落魄的眼神在诉说那些往事，原来离别他以后今宵你自会这般记挂我。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， 是不是这